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整个专辑最喜欢 的，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好，我是毛冰， 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尔蔡健雅。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假日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浩洋。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由王力宏演唱的歌曲《天地龙鳞》。 江山我起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几世纪有百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重重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流离，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灵一寸心，故事飘摇我不忍听，人手里心手情，悠扬古琴难君子心，我清醒当爱饮寒暄，今苍山无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几长文万山根，突破面具去扭转乾坤，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灵一寸心，一笑声 这是由王力宏演唱的一首歌曲《天地龙鳞》，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的资讯。备受期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夜正红》在11月22号的时候已经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了。这部还原中国共产党打引号进京赶考的重大剧播出至今，收视率高居全国榜首，也用前所未有的全面视角再现了一段值得回忆的动人历史。作为首部以香山为切入点，鸟瞰新中国成立过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香山夜正红》恢宏展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 在香山期间领导和指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决战，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筹划和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在这部剧当中呢，七届二中全会、西苑阅兵、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国共和谈等重要事件依次展开，带领观众走进历史，感受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建国风云。剧中呢，香山叶正红塑造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领袖形象伟岸而亲和，在开天辟地中不失烟火气息。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第3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官宣将于2021年12月28号到30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并且呢公布了主视觉海报和提名名单。其中啊，最佳男女主角等几个重要奖项，年轻面孔瞩目。首先，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男女主演双双提名。那易烊千玺这边呢，是和于和伟、刘烨、张译、郭晓东来争夺影帝。刘浩存呢，和刘敏涛、张小斐、张子枫来角逐影后。另外，周也凭借《1912》中的杨开慧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是进入了最佳女配角的争夺。但其实大家呢，对易烊千玺来获得这个提名没有太多的争议，因为他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了，之前是《少年的你》啊。那目前提名这样的一个奖项，对于刚满21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网友对于易烊千玺的演技也是称赞有加。那总的来说，大多数人对易烊千玺的提名接受是比较良好的，并且也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争议较大的是刘浩存，因为本次他也凭借《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马小远这样的一个角色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但是却遭遇了名不符实的争议。尤其是在秦海璐、袁泉等人均未入围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这种年轻人的冒进并非是一件好事。此外呢，周也提名最佳女配角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不少观众就认为出演1921的明星众多，各种明星是轮番出场几分钟，周也在里面的戏份连5分钟都没有，提名女配难以服众。再加上他有五官乱飞的前科，大家对此次提名表示看不太懂。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讲述互漂故事的两个人的生活正在东方卫视播出。男女主角面对生活艰辛那份难以言说的苦涩，以及全剧营造出的温情满满的整体氛围，还是给一些有过相同经历的观众带来了共鸣。两个人的世界讲述了两个互漂青年许东阳和李文佳从相遇相知到相爱并共同成长与奋斗的故事。这部剧开篇就聚焦2003年非典时期的上海，展现了男女主角初到上海时的非典情缘，把观众也是带回了18年前的中国。两个人的世界的视角集中在上海的弄堂小洋楼，给人一种小而真实的感受。剧中通过许东阳和李文佳的视角展现了上海的市井生活，穿梭于街巷里弄，出入上海石库门，邻居见面热情打招呼寒暄，大家在公共厨房一起炒菜做饭，充满了烟火气。李文佳和好婆一家几口人挤在阁楼里，家里多开个空调就会跳闸断电，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一家人拿着盆和桶接水的窘迫场景令一些有过类似生活体验的观众深有共鸣。老演员秦燕饰演的房东孔先生虽是一口京腔，但他住在古朴安静的老洋房里，听着古典交响乐，喝着手磨咖啡，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上海的海派格调。那下面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常石磊演唱的，叫做《四海》。 听晚来忧伤，无穷缤纷如梦，长白种滋味，无尽烟雨惊鸿，大风起百合，红颜圆缺浮游，汇入九州天地同游，草原兵马中，乌兰为长歌柔，觥筹交错中，四海方圆可通，你眼里喜怒哀乐融入于 愚公，细软无声风雪消融，一盏烛火到天明，万古长灯被寂熄。若有浪淘沙满心思空，当有笛声向晚月下吹红，若有深藏冷绝似孤风，当有今日落花徐徐如风。牡丹未尝可容，觥筹交错中四海方圆可通，你眼里喜怒哀乐融入愚公，细软不生风雪消融，一盏烛火到天明，有浪淘沙满心自空，当有笛声向晚月下吹红，若有深藏冷绝似孤风，当有今夜落花，若有浪淘沙满心自空，当有笛声向晚吹红，若有深藏冷绝似孤风，当有今夜落花徐徐如风。 这首歌是由常石磊演唱的《四海》，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已上演21年的经典作品，今年呢，它将迎来首个官方授权商业制作演出的中文版本。12月24号到2022年1月2号，这部剧中文版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阿云嘎、徐瑶将化身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演一场爱情大戏。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它的法文版音乐剧自2001年首演以来，巡演足迹遍布40余个国家，也被改编翻译成为了英语、德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等10种语言。它首个中文版的诞生由法语原版主创编舞家杰哈皮斯格维克与哈尔波塔尔担任导演，他们将让全剧24段类型鲜明、风格各异的舞蹈有更为立体和动人的呈现，编舞与动作设计融入了独创性极强的中国元素。他们就说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梦想有一天能演《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次终于实现了。对于这次出演罗密欧，阿云嘎说十分激动。在莎士比亚的原著中，罗密欧只有10几岁，所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啊，他常常观察另外3位更年轻的罗密欧来寻找少年感。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或许啊，是岁末年初更需要释放情感，今年的贺岁档影片爱情和悬疑题材唱主角。根据猫眼专业版统计，截至11月25号，共有34部新片定档12月贺岁档，其中包括《古董局中局》《误杀2》《反贪风暴5》《最终章》《穿过寒冬拥抱你》《平原上的火焰》《暗杀风暴》《爱情神话》《忠犬八公》等8部重点影片。今年贺岁档的影片分布基本集中在12月月初和月末， 其中12月首周末有15部新片上映。月末呢，由于集中了跨年夜等特殊日期，共有13部新片在2021年的最后两周扎堆上映。内卷现象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了。截至11月25号，2021全年电影票房已超过439亿元。过去3年中啊，每年12月的单月票房都在40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今年全年票房冲击500亿元大关仍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还有《蜘蛛侠：英雄无归》和《黑客帝国4》矩阵重启两部好莱坞进口大片尚未定档，成为今年贺岁档的最大变数。如果这两部大片能够加入贺岁档的角逐，也许能为年末的电影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的话题讨论标题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让我们一起向未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易烊千玺演唱的《一起向未来》。 粉碎迫不及待入怀，粉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清空心花怒放表白，粉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这首歌曲是由易烊千玺演唱的《一起向未来》，也是2022年冬奥会的宣传歌曲。如果大家看过这首歌曲对应的 MV 的话，也就是音乐录影带的话，你能看到啊，易烊千玺穿着一身橘红色的西服套装啊，非常的帅气，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动作表现的也是非常的英俊哈。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看过 MV 的话，你会发现这支 MV 里面不光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明星，这样的一个名人，一个歌手， 它的很大篇幅呈现的是关于冬奥会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而关于冬奥会自然少不了人这样的一个元素。那在里面出现的都有哪些人呢？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来罗列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北京的街道啊，其中包括有八宝山街道、石景山区的广宁街道，包括高井路社区，以及呢，在里面也会有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画展示，也是有请到了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另外呢，在里面还会有北京服装学院给我们进行服装的展示，以及冬奥会志愿者招募处其中志愿者的一些镜头。当然了，冬奥会毕竟是一项体育运动会，所以呢，在里面也会出现有冰球队啊、滑雪场以及花滑队、滑雪队等等一些大大小小运动员的出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可能给大家把每一位出现在 MV 当中的打引号的演员都为大家采访到，我们选取了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对他们呢进行了简短的采访。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单元，让我们一起向未来。您是石景山电厂路小学的校长 啊？对。嗯， 在这一次这个一起向未来的这支 MV 里面，我们学校的同学应该是参与到了这次的 MV 的整个拍摄的过程，是吗？ 嗯，对对，参与了。这个 MV 呢是就是我们等于是反正就联系我们就要拍摄，然后呢我们就孩子们主要准备的是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这个冰雪运动，是我们准备了这个，因为我们学校有冰壶馆嘛，所以就孩子们就表现了一下这个冰壶队进行了一些训练。 嗯， 然后还有我们学校的这个冬奥博物馆，冬奥博物馆是由孩子们这些年吧，就是做的一些跟冬奥有关的手工啊、艺术品，然后进行了一些拍摄。他们还把这些作品拿到了，好像拿到了上海，然后上海因为易烊千玺可能在那边拍的这部分，所以把作品都空运到了上海，然后拍摄的这些，主要从开头那些作品都是我们学生做的，然后还拍摄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跳舞，应该是手势舞吧，主要是这几方面。 您刚提到了我们学校首先有这个冰壶馆，还有这个冬奥的博物馆，这个其实有这样的东西是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这个是我们学校一直是在冰雪方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还是说我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呢？ 我们学校的这个冬奥教育从2015年就开始了，就是那时候我们因为可能其实要最早应该追溯到，冬奥会还没有申办成功，我们是，因为申办成功是2015年的7月，我们是4月份那时候就开始带着孩子们去走进了那个首都体育馆啊，去看了那个冰球比赛。 嗯， 其实那时候主要想的就是，作为冬奥主，孩子们应该对冬奥有所了解，因为冬奥的冰雪可能2015年的时候对孩子们来说它还是比较陌生的。后续以后我们就持续的开展了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冬奥教育，包括博物馆是我们2018年那个建立的，实际上最开始呢是孩子们的一些手工作品， 嗯， 跟冬奥相结合的，只不过东西特别特别多了，所以后来我们是毕业的一个学生，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他说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办一个小博物馆，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学校原来的一间那个梦想教室改成了这个小小的冬奥博物馆。这个冰壶馆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开展了好几年的这个旱地冰壶，因为冰壶嘛就是孩子们接触的还是比较少，先让孩子们通过这种旱地的冰壶，他能够了解冰壶的一些简单的规则，能够看懂比赛。最早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包括我们去首钢去看那个2019年那个冰壶世界杯啊什么的，孩子们都是通过旱地冰壶能够看懂中国队和那时候我忘了是跟瑞士还是跟美国的比赛，孩子们还是很有兴趣的。之后呢我们学校呢就借助了这个街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冬奥社区，借助他们的资源，然后他们原来是有一个真的冰壶道，然后是在社区呢给居民想体验一下，后来呢由于他们那个街道那个广场可能需要修建，所以暂时就放到我们学校了，然后呢放到我们学校因为效果非常好，我们给弄了一个整个的标准道，应该说现在目前来说这就是学校里唯一的一个真冰壶道，它是一个很标准的。 我再问您一下，我们参演这次一起向未来这个 MV 的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平均年龄大概有多大？ 4年级小孩，9岁10岁吧。 他们参演完了这个 MV 之后有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就充满了这个向往，或者说有没有哪些小朋友就说哎呀下一届或者再往后的这个冬奥会我可能就要去参加了 啊？对， 是孩子嘛，他因为他小嘛，他可能就是孩子，我觉得分两部分嘛。我觉得一部分孩子是觉得就通过拍摄这个疫情上面来，包括我们这两天有两个孩子还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拍摄的文章嘛，就是他就觉得就通过这个拍摄吧，感觉到就是确实要大家要是那种有一种合作呀，是吧？就今后做我相信那叫孩子怎么说的那句话， 嗯， 今后的事情要大家要一起做事情，更加友谊啊，大概就是这样的。还有的孩子就像您刚才说的，看看是不是今后也能够去参与冬奥会、参加奥运会啊，这都有这种想法。 龚虎彪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您参与了《一起向未来》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了， 就是北京台那个易烊千玺那个唱歌那个 MV 了。 对对，就是那个。对，您都参与了哪些？您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当时就是拍那个 MV， 我就是以前我做的那个刻的那个印章，奥运的印章。出现这个2008年夏奥会那个印章，当时一发表以后，我就看着非常的漂亮，那个35个运动项目，我也很喜欢。它是由那个篆书那个风格改编的， 明白？ 完了变成印章，我就特别喜欢。后来我也是心血来潮吧，我想呢，我觉得刻一套印章我应该也很好看，所以当时呢，我就买了一些章料，就开始刻这个印章。当时也没学过。我就是摸索着边看看别人怎么，就以前看过别人怎么刻印章， 等于就是您的一个兴趣爱好。 对，当时也是兴趣爱好，就是哎，我觉得挺好，就是这么试着刻了几枚之后呢，让那个朋友呢一看，哎呀，他们觉得刻得不错，就是非常形象，跟那个原图呢区别不大，比较准确。也这样也鼓舞了我。我就继续的，刻这个印章，大概花了差不多20多天吧。把这35个印章啊，就都刻完了。刻完之后呢，我用那个朱砂印泥呢，就给它盖在那个宣纸上了。给它做了一个排列。刻完那个宣纸上之后呢，这些朋友一看，哎呦，还真挺漂亮的，也挺独特的，所以好几个朋友，我也赠送给他们好几个朋友。 明白。就其实现在您肯定也知道，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提倡就是全民助力冬奥，但 对对对， 但其实很多人他就不知道，我助力的话我应该从哪个方面来助力，我这个劲儿应该往哪儿使。但是我觉得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恰恰就是一个最好的助力冬奥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诠释。您当时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就是您所做的这些能为冬奥做些什么？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倒没多想，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冬奥这个它这些好多设计理念都非常的好，而且呢设计这些图案呢也特别漂亮，所以呢我就喜欢，我就想把它继续的做一做。完了这回这个冬奥这个30个运动项目这个图标，运动图标也发表了，发表以后呢我又把它全刻了一片，刻了30个印章也盖在宣纸上了，大家一看，哎呀也是挺好的。因为这回这个冬奥这个吧，它这个设计吧，它就比较有力度，它这个力量性很强，见了见角，包括它那个冰刀啊，还有那个滑雪撑子、滑雪板是这样。 我就想问 啊，您朋友特别喜欢您刻出来的这个章子，您给他们会印几个让他们拿走？那我觉得肯定也会有人说，哎，您这个章子，这个就是本身的这个章啊，刻得非常好，我愿意出高价来购买，有这样的事儿吗？ 他出高价我也不会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用心刻的，而且呢刻的呢非常的精致，所以我不想轻易的就把它给卖掉，因为这个东西呢作为一个纪念吧，永久的纪念，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不在于钱的多少。我希望这个冬奥会在咱们本土举行，我希望中国的运动健儿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再一个也带动了全民这个冬奥这个体育运动的发展。一起向未来。 因为我们在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看到了有很多的街道啊、社区啊参与了演出，这其中就应该有我们的八宝山街道，对吧？ 对对，八宝山街道。 对，当时您还记不记得在 MV 里面八宝山街道当时都展现了哪些方面？ 嗯，当时这个 MV 的拍摄是在八宝山街道的卢谷住宅社区。因为这个社区呢，之前它也是一个冬奥氛围很浓的社区，它搞过类似于这个干冰科普秀，还有一些冰壶亲子活动。然后这样的活动呢，我们报道出来以后，一是很受到我们地方的这个群众的喜爱，二呢，也就是得到我们这个区宣传部以及北京市电视台的对于这个冬奥氛围的一个肯定。所以在 MV 当中，我们就是重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地区的居民，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他们的孩子，我们又重现了这样一个干冰科普秀和冰壶亲子运动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记得在 MV 里面可能非常吸引大家眼球的就是那个拿着一个类似于干冰的一个小气泡，然后在孩子们的头上，在那儿跟他们在普及，在跟他们讲，很有趣感觉。 对，这个我们社区呢每年都会组织相关的亲子活动，尤其是北京市这个马上要举办冬奥会了嘛，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三亿人上冰雪的这么一个号召。所以呢，社区也就是在之前举行了这么一个能够让社区里的居民啊、孩子们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冰雪的魅力，因为可能场地有限，没有办法亲自的去这个冰雪场馆。那么就是科普人员呢，通过这么一个干冰秀，一是也给大家介绍一些科学知识，二是呢也是能感受这种冰雪世界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吧。尤其可以看到，在这个卢谷住宅社区活动室，他们有一个背景墙，背景墙呢其实就是社区居民自己制作的，一个关于冬奥各种冰雪运动的编的一个小结绳，然后裱在了画框里布置的一个这个冬奥主题的文化墙，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如果仔细看 MV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景呢就是居民自己手工制作的这么一个文化墙，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在我们地区范围来说，冬奥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 明白了。那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我们现在如果来到了我们八宝山街道，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个远景重现吗？ 可以，这堵墙一直在社区的活动室，肯定是希望我们冬残奥会能够顺利的举行，然后我们一定会努力尽我们地区也是尽我们基层群众最大的努力，办好这场家门口的奥运会，为我们这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感谢大家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助力冬奥一起向未来。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High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尽空心花怒放表白。 Light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三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